嗱，我哋咧就成日话阿强国啦吓，唔好听叫做鬼国。咁咩叫鬼国呢？就系讲紧话啲生活环境差，点样唔好啊，咁啦吓。咁最近咧，香港咧就有新嘅身份证攞咁样。咁入境处就话咧，喂嚟紧咧会有880,000人咧就会攞新嘅身份证。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明明唔系700,000+人嘅咩？喂，点解好地地变880,000人啊？嗱，我唔知系咪咧，香港咧又近得强国多？哎喂，唔系，你直接被强国统治啊！咁所以咧，连香港都变埋鬼港啊！我是强国生还者白奇， 好欢迎回到嚟第二节嘅强国生还者。 好恐怖啊！我哋呢入边转型做鬼故节目，点解880,000人都会嚟？黐线人， 你 今日七 百万人，算咗好多回 鬼咯，即系死咗嗰啲计埋咯。 我同你身边都唔少人系双重国籍噶嘛。你常住人 有冇成80,000+人啦、啊？佢不得话700,000人咗啊！ 香港用翻 MJ 成日讲嘅，即系以 MJ 成日同我哋食饭啊，灌输俾我哋，香港系容许一个双重国籍噶嘛？ 唔系，咁由输嘅， 你等等先。由1997年或者由签署呢个联合声明开始，一路移民走咗嘅人。佢哋譬如去咗入籍咗加拿大，入籍咗澳洲，佢本身佢都仲保留翻香港嘅身份证或者香港嗰个户籍喺度噶嘛？咁呢堆人，我相信真系唔会少于100,000嘅，有咁嘅可能性， 有咁嘅可能咧。嗱，所以咧，我觉得阿 Win 咧。即系当然我自己都系啦，系绝对有资格系做政府工嘅，或者系做高官嘅。嗱，点解我会咁讲呢？头先我引言冇讲到嘅，即系点解香港一个鬼港呢？鬼港其中一个条件就系咧，啲人咧好似即系鬼咁蠢啊，或者鬼咁傻咁样。咁咧，喺立法会咧就有议员就问啦，咦，点解会咁多人噶？咁嗰阵时咧，个入境嗰个事务处个助理处长就话咧，嗱，总之咧880,000人咧就系登记嘅持证人。咁当中咧包括香港永久居民啦吓，跟住佢讲一句，其实咧现时咧又冇具体人口资料，即系我觉得咧， 会唔会就系出自于头先我所讲嘅一啲？ 咁所以我咪话你叻咯，你个入境处个高官都答唔到嘢，你答到啊！依家喂劲啦，依家即系巴结你啦，喂，同埋我觉得。 系 嗱，我觉得好神，好诡异啊！成件事，现时冇具体人口资料，但系统计880,000人，咁即系我当我即系嗰啲人咧，即系可能突咗出嚟嘅百几二百万人咧， 系 佢问咪问出嚟啊？即系佢问 咯，勾股咯，即系乱咁，即系勾股。 或者政府啲人睇到啲我哋成日睇唔到啲人嗱，依个录音室咧， 有啲飘喺度嘅。 其实我哋有两个人啦吓，其实。如果 MJ 喺度咧，佢原来我一直见到有7至8个人喺度，咁所以佢咪成日唱歌咯。咁我哋明明知我两个唔听噶嘛，唱俾嗰啲嘢听，哎呀，真系大家嚟事啦。 讲翻正经先啦，屌人哋以为我哋系啲恐怖热线啊嗰啲咁嘅节目。 我真系讲好惊咯，依家我。 其实又唔使咁担心嘅，总会有一两只喺阻紧嘅。嗱，不如讲翻我哋第一节咧，一啲比较伤感嘅事咧。咁第一节我哋咪讲到北京嗰个情况啦，即系唔再多讲啦，因为讲咗两集。噶啦，依个低端人口嘅情况。不过用翻一个感性嘅角度，用翻一个作为人啊，应该有嘅同情、恻隐之心，真系其实我唔知道听众啊有冇真系经历过。虽然我知道好多听众都系譬如喺加拿大啊、澳洲啊或者美国啊，都会有一个经历一啲好冻嘅温度。不过如果因为我都相信有好多听众其实都系香港土生土长啊，即系唔会了解到个冻嘅程度。问阿白奇又知啊，白奇当年。其实白奇应该冇去过东北嘅，我印象中。 我人生我去过东北，但系我即系嗰阵时同你做嘢嗰阵时冇系啦。 真系好冻。其实东北嘅冻咧，如果你喺室内咧，系好温暖嘅，因为北方咧过咗呢个秦岭以北。淮河秦岭同淮河为界， 秦岭边度嚟啊？咩叫秦 岭？喺个地方咯，即系都系淮河咁样。 即系咩省咧？秦岭系 秦岭应该系陕西、山西、河南嘅，咁以嗰条为界，淮河就系安徽嗰边咯。印象中以呢条为界，咁啊，所以因为你始终所谓南北，你要有个分界线噶嘛，咁所以会有一个。我记得我早排咪去咗地方叫蚌埠嘅，啱啱就系有呢个南北分界线嘅。 嗰朝嗰晚因为饮醉酒，所以第二朝起唔到身。如果唔系，都会去睇下一个南北分界线。 因为咧，即系点解讲呢个话题咧？就头先阿 Vin 都有提过啦，就系咧，因为咧，即系针对我哋强国咧，嗱，我哋强国系一个励精图治嘅国家。 系， 首先咧就系、即系佢希望重整市容啦，令到我哋嘅城市更加干净啦。咁所以咧就赶走嗰啲低端人口，恶劣不堪嘅低端人口。 系 MJ 啦，例如 系啦，咁系啦，所以唔知赶咗去边啦。咁又另外啦，强国咧，嗱，依家你近呢几年，我哋强国新闻者都讲过啦，话佢空气差又污染啊，乜啦，依家咧佢做环保嘅大国，佢系咧要令嗰啲空气啊，即系嗰啲环保嘢啊，即系总之咧就要健康生态、环保，总之咁样样。 我记得咧喺大半年前，应该系上年啦，我哋其中一集咧就介绍过一个财政嘅一个节目，叫做《宫顶之下》，咁咧就系、是。一个节目咧就讲呢个大陆点解咁多雾霾啊，空气咁差嘅。有兴趣可以 YouTube search 嘅财政嘅一个节目。咁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烧一啲嘅劣质嘅煤。所以点解每一年踏入十一月就系、是、北方开始供暖嘅时候咧，北方嘅空气系特别差嘅，就正正因为啲咁嘅劣质嘅煤。但系咧喺之前都咪前都同白琪讲过嘅，因为今年咧就正如啊十九大、十大大都有讲过嘅，要改善呢个空气质素啊，国民健康系好重要，点点点乜柒乜柒咁样啦。咁啊，而家咧就有个政策落咗嚟咧，就开始系有限度烧煤，或者有啲地方系禁止烧煤，全部采用呢个天然气。但系天然气咧喺国内嚟讲系被垄断嘅，只有应该系中石化同埋另外一间叫做中石油先可以经营，其他出譬如国外嘅啲平价天然气入唔到境，入唔到口，咁所以正而家带出嘅问题就系天然气不足，咁啊供暖嘅情况亦都系有限度嘅，咁所以好多嘅有啲暂时未有啦，但系有人讲过咧，就短期内咧会出现就系北方嘅，尤其是东北、西北啲地方咧，系可能嘅供暖系跟唔上。 呢个就咁为环保，为咗挡，我觉得就冇所谓嘅，系咪 先？为咗国民健康啫，供暖诶吸少啲污霾。 咁你依家挡话要做咧，系咪唔做啫？你依家，即系我觉得咁你冻啫嘛，你有几冻啫？你系咪先？你咪冻，你咪去食蛇羹咯。 晋惠帝又何不食肉糜啊？真系 蛇羹咯，咪饮下酒咯，咁冇问题啫。 OK， 不过国内咧真系同香港嘅冻咧，上年香港嘅冻系特别夸张嘅，上年仲话过 前年啊， 系广州落雪添。有少少雪啦，系啊，因为我哋系冇供暖噶嘛，咁如果有经历过前年冬天咧，大家可以回想翻下，因为喺北方咧，佢哋譬如室外讲紧零下廿几卅度都冇所谓，屋子里边咧，佢哋就系讲咧屋子里啊，屋子里面咧大概都可以维持翻廿几三十度，但系香港又好，或者广州又好，南方又好，因为冇供暖嘅情况下咧，屋里面嘅温度同室外温度 suppose 系一样嘅，咁即系换言之，我哋屋内嘅温度都系得几度嘅啫。 其实咧。嗱，阿 Vin 你就作为一个即系御寒能力强嘅强国生患者啦，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经历过嘅冻系有几冻咧？形容一下 啦。因为我通常咧就如果喺北方咧就点对点嘅，通常喺酒店出嚟就上车之后就去客户嗰度，或者即系好少会真系逗留喺条街度，因为太冻啦，冻咧你接受唔到。唯一一次真系好深印象嘅就喺沈阳浸温泉。咁咧就外面应该系零下十几二十度，咁去浸温泉就室外地方啦，又即系类似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珠海中山嗰啲咩御温泉啊、古兜啊啲咁样嘅，都系室外地方嚟嘅。咁啊零下二十几度，咁啊当然幻想就好美丽嘅啊，点样喺温泉度慢慢享受啊，热得滞嘅时候咧就起身啊感受一下一个温度。但系当刻嘅印象咧，先唔好讲冻先，你会觉得好恐怖。一个温泉其实大概是一个 BB 池咁上下，里面浸咗三四十人，即你唔会想跳落去嘅，但系冇办法，外面零下，即你唔跳落水咧，出面温度零下廿几度，好啦，咁啊姑且落水啦，已经好逼噶啦，人贴人咁滞噶啦，但系最可惜嘅系嗰个池冇靓女啊，如果唔系真系黐埋去啦，咁啊浸下嘅时候最好觉得好好。 呕心嘅系一啲人咧，有一个人我特别印象，我一世都难忘。咔 ，two 系吐翻到啲水嗰度嘅，咁嗰刻你会觉得喂，大家浸喺水度，你吐痰落啲水嗰度， 咁即系有几冻啦？ 咁跟住即刻弹翻 先啦，弹 即刻弹，即刻弹翻弹翻起身啦！你喂，你谂下联想到。你唔会再浸翻落个池嗰度噶啦，咁你外面零下二十几度，你净系着住泳裤，戴住个泳帽，嗰、那个冻嘅程度你真系接受唔到嘅。 我就有个经历嘅，喺北京嘅， 系 即系啱啱好就即系近排讲北京讲得多， 系 就系、是、咧，喺天安门广场一月份。嗯嗰、那个零下唔知两度定三度嘅，即系唔系话即系超冻啦，两度三度嘅零下。但系咧，因为佢天安门广场好大风啊，啲北风冚冚声吹埋嚟咧，我嗰阵时企喺度又唔知做乜，唔知等边个。我终于明，我终于明白咩叫做咩叫做咧，我冻到只耳仔跌落嚟嗰种感觉，即系个系冻到咧，我只耳会就系跌落嚟噶。 因为太空旷啊嘛，天安门系。 跟住咧，我系要即刻咧，喺个天安门广场有啲人卖嗰啲即系嗰啲帽啊， 小蜡笔小新嗰啲耳棉，系啦，包住耳仔嗰啲嘛。 咁我即刻嗱攞去是但啦，你几多十蚊都 两千 啦， 两千， 我照买两千，我应该我自杀算啦。咁跟住， 笠住耳仔， 嗱笠住只耳仔，我真系。我有半秒或者有一秒，我恐惧， 喂，只耳仔会甩咗出嚟， 系啊，冻到咩地步啊？ 系好冻。我一次咧，应该系你头讲北京天安门，你喺天安门嗰次咧，我就去咗长城。八达岭长城，我唔记得当年我系攞住部 iPhone 3G 嘅，仲未系 iPhone 4，我知 iPhone 3G 系我最后一部 iPhone 噶啦。上到去长城，应该长城仲空旷、仲冻，因为比较高少少嘛。爬到上去嘅时候咧，明明我系插满电，我系插满电上长城嘅。上到一半嘅时候，谂住攞部相机，其实好冻嘅，咁都唔想嗰阵未发明嗰啲咧，即系你戴隔住对手物可以操控个 iPhone 嗰啲，因为你系热感啊嘛，你戴住手物就 detect 唔到嘛。咁啊，系谂住难得再嚟，因为其实八达岭我去咗一次，除咗手物开谂住揿个 iPhone 嚟影相嘅时候，部 iPhone 都死埋，真系开完自己熄咗机，开极都开唔翻。我仲嗰阵仲好怀疑嘅，哇，啱啱插满电唔系坏咗嘛？我仲谂紧，喂 ，iPhone 美国生产嘅，咁美国都会有零下嘅温度噶，唔应该会因为冻嘅因素而影响到坏机嘅。但系正正因为咁嘅原因，我仲记得我系由八达岭落翻去下边，落翻去市区，跟住入翻一个室内地方。冇问题咯，部 iPhone 又可以开得翻咯。 系啦，所以咧，即系当然啦，可能有啲听众去强国，佢自己去强国，佢经历嘅冻咧，仲惊即系恐怖过我哋呢啲嘅。即系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喺 Facebook 度大家一齐倾下偈啊 ，share 一下。 嗯， 咁咧，我哋想反映系啲咩咧？即系讲紧话，喂。其实北方咧，真系冻到 PK 噶。 系 你呢啲时候咧，就唔俾人烧煤，咁你自己本身你其他嗰啲所谓 replacement 啊，你又唔够，啲、代替品你又唔够，喂，会唔会真系冻死人噶？咁样搞法啊，咁你真系又唔俾人烧，咁你又冻到咁样样吓？即系咧，我会觉得咧，有时咧，强国嗰啲嘢咧，佢嘅出发点咧。 系 未必系差嘅， 系 即系你可能讲紧话，诶、哎、为环保咁，我哋不遗余力啦咁样样， 系 咁但系咧，佢一个所谓死指令、死命令啊，死命令一个硬命令走落嚟，佢就不择手段，无论点都好咧，佢一定要达成到一样嘢，就我唔理你嗰啲人啊，又或者冻死又好，冻病又好，乜又好咁样系。 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嘅出发点咧系好嘅，不过唔知点解咧，执行起上嚟咧就往往系有偏差，包括系一啲嘅官僚制度主义啊，亦都包括咗一啲嘅可能系。即系執行上面嘅偏差咯，過度理誤解曲解一啲領導嘅想法，或者過度希望去表現自己邀功。 我始終咧，我經過完依即系啱啱聽阿 Vin 你咁講，同埋第一節之後咧、我覺得咧阿 Vin 咧係好愛強國嗰啲最高領導人， 係保護佢， 即係佢覺得咧係咧，即係至高無上，係一定係唔會錯嘅。佢哋係下邊嗰班有衰嘅啫，係啊！你唔好污蔑我哋嘅習大大或者我哋嘅政治工程委咁樣。 嗱，如果去到咁嘅局面咧，首先去表现出嚟嘅嗱，我唔知佢背后先啦。首先系表现出嚟嘅，喺会议上面表现出嚟嘅系爱国爱民之心，亦都表现咗佢希望点样去改善个空气。嗱，我哋用翻空气嚟讲啦，先改善空气质素。咁但系执行上面咧，系往往会。 唔知点解嘅，往往系一件好事会执行上嚟变成一件坏事嘅。即系我唔系话去帮国家领导去讲一啲好说话，即系始终大家都知道一啲官僚主义啊、官僚制度底下，每一个官呢，因为始终几千年嘅文化，官官相卫，各有各嘅明知道啊白旗呢个官系扑家唔家产嘅，但系可能我同佢系一个共同利益体，或者我亦都系唔好得罪佢啦，我又怕我自己有啲咩身有屎又俾人捅翻转头，会有咁嘅情况。 嗱，我要强调翻一点就系、是，如果有人请我做官咧、我系一个爱民爱党爱国嘅好官嚟嘅，即系我要讲一讲先啦、 首先，如果捧你做官咧，就先送咗啲老婆仔女去咗国外先。跟住就一个尽量点样去敛财嘅好官咯， 系啦，咁咧，我觉得咧呢、這个始终嗱，就我哋成日讲嘅一个制度问题，因为强国嗰个政嗰个体系啊， 系 全部都由上而下嘅、即系你唔会惊，哎，我依家我唔俾你销回，哎，我当你冻死一百几十个，跟住我啲民众喺度申冤。点点点都好，我惊你有牙咩？咪最多你班友你上访嗰啲咪捉晒你坐监咯。 其实任何一个政党或者一个体系，应该唔系都系由上而下嘅咩？ 唔系由上而下嘅意思系讲紧冇一个制衡啊。 哦， 冇一个制衡， 即系好似斗兽棋咁，斗兽棋大笨象食老食狮子，狮子食老虎，最低层系老鼠，但系老鼠可以食翻大笨象。 我哋嘅政治永远系讲 check and balance 噶嘛，即系我依家读历史嘅，读历史。最重要无论是国家同国家的关系或者国家同民众的关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叫做 balance of power， 即係我嗰陣时我读自己读历史系嘅时候就成日学呢样嘢或者成日睇呢样嘢，就係讲緊话依家强国嘅问题就係讲緊话，因为我嘅老世就係上面啦嘛，我老世即係或者我嘅仕途、又或者我嘅嗰、我自己安危啊，或者我嗰个官做得长唔长久啊， 就係、是、 上面决定囉， 係啦， 下面嗰班又关我鬼事咩？ 咁同一间公司又一样㗎嘛，我嘅一间公司我係直接面对老细㗎嘛，下面嘅人点样去唔服从我，我唔需要担心或者理解佢嘅感受囉。 喺好多人咧就会有咁嘅讲法嘅，包括香港好多即系老人家，即系老人家唔系个个咁谂嘅，但系有好多老人家咁谂。所以咁你一定要听老细讲噶啦。 系 咁，我就成日反问一点嘅，你讲开一样嘢。 系 咁咧，你喺个国家度，依家我交税俾个国家，咁你如果你觉得你个国家系老细啦，咁你唔该要你每个月出翻份粮俾我，你唔使我交税啦。 即系你，我明白，其实呢个就系所谓上次白旗所讲嘅，有好多人会有我头先所讲嘅所讲法嘅，即系话诶好合理啊，净系同上面汇报啫嘛，呢个系好合理嘅事。但系其实一个国家嘅治理同一间公司治理系有唔同噶嘛。白旗所带出嘅意思就系、是、公司系老细出粮俾我，但系国家系人民出粮俾政府， 同埋一个国家。个本质系我嚟做咩嘅先？一个国家本质就系我嚟，其实最主要嘅本质就系一班去保护失翻自己一个族群或者自己嘅群人嘅利益啊嘛。咁、如果我罔顾下低嘅人利益，我就系顾自己嘅利益嘅话，咁、我呢个国家我 set 嚟打托咩？系啦，即系我系啦， 成为咗一个敛财嘅工具咯。 因为呢个国家唔系讲紧话。好似有啲公司嘅私人产业啊嘛，唔系嚟噶嘛，即系唔系，即系所唔系我哋中国历史上哦，清朝系属于爱新觉罗家族嘅， 系 或者明朝系属于姓朱嘅家族嘅，咁、即系依个系全即系以前嗰个帝制观念啊嘛，依家我哋系共和国嚟噶嘛， 系 咩叫共和啊？共和就系、是、即系就系为人民服务啊嘛，佢自己讲噶嘛， 系 系啊。 你但系好似我哋之前都讲过多次，任何挂住人民嘅地方都唔系普通人民可以入去噶嘛。你可以随便入人民大会堂咩？可以随便入一啲所谓人民政府咩？任何挂住喺国内嚟讲挂住人民两个字嘅地方，除咗人民广场、地铁站嗰啲啊，如果唔系挂住人民嘅地方，都唔系普通人民可以入到去嘅地方。 系啦，嗱，我讲翻先啦。虽然我讲头先嘅言论，我都系爱国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讲紧话咧。好希望啦、即係任何嘅政策无论佢动机係如何都好或者佢目的係如何都好、希望呢就要关心返一啲所谓弱势社群一个利益。我就即係最呢一节最后呢我就即係想讲返说话。我哋即係头先嗰节讲低端人口啦，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啦、今集其实我哋都系讲低端人口㗎。即 係 呢啲有冇得销回啊，强国天气点点点，跟住又冇又惊冻死好多人啊。其实一个国家强唔强大 并唔系净系睇喂你上边啲人有几有钱有几靓，而系睇埋一啲所谓基层嘅人有冇尊严咁样生活。我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国家其中一样最重要嘅事情。 嗯，系嘅，合理。如果唔系你一个国家点强大？敛财嘅官全部老婆仔女拱走晒自己，跟住又移民，剩翻喺度嗰啲所谓穷卵啦，跟住得低端人口又俾你逼走，或者俾你逼死。咁呢个国家点样再可以强大？点样再强盛咧？我真系睇唔到落去。 系啦，咁我今集都系因为 MJ 唔喺度啦，我继续扮演 MJ 嘅角色嘅。 好，咁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节翻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再见。